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北京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01分，欢迎各位在每周二的下午的下班时间锁定潮流梦工厂。星期二依然还是一起改变的穿搭环节，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今日份的 sexy 华。 为什么变成了 sexy 华？ 声音太好听了呀。 那你应该再低沉一些。 再低沉一些。 对。 嗨，各位好。 就磁性的嗓音。 而且我发现整个人就变得就是那种稳重起来了。 就嗓音确实，你看像咱们以前做传统广播的时候，嗓音就是一件很具有欺骗性的事情。 现在也是。 对，通常呢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听起来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像我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做那早间，然后大家很多听众都说，哎，袁一听你声音是个胖子啊。 是这样，就是啊， 然后真人果然是个胖子。好了，如果大家想要在路上听广播的同时，想要看一看我们声音和画面是不是可以吻合到你想象当中那个契合点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视频，因为现在我们的广播已经可以看啦，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正确选择潮流梦工厂这档节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啦。 我发现虽然我的声音很低沉，但是画面当中我非常的好看，哎，就是时髦本尊， 就是夸赞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很尴尬，你能不能把夸赞那个词句留给我或者大家来说出来？ 不会，我说完以后大家就会很好奇，然后点开看，你会发现事实就是如此。 不，大家可以扔很多的什么鸡蛋呐、番茄，如果我们的礼物当中有鸡蛋和番茄的话，应该销量会非常高。 那我想要番茄。 好吧，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资讯环节，一起改变，看一看在时尚圈当中还有明星当中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嗯哼，改变的资讯，我们首先关注到，如果问一下今年最火的电视剧，到目前为止你认为是哪一部？ 娘道。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电视剧？ 因为你妈妈在看。 对，然后带着我一块跟着看。 你也在看娘道？ 就女主角简直太惨了呀，每一集都在哭，她的命运简直是就是噩梦一般，每一集都有很惨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 娘道是谁演的？追剧追到连女主角是谁？ 我没有追剧，是妈妈在追。 那好，讲真，你认真的有在今年追过某一部剧吗？ 《延禧攻略》。 你看，你说《延禧攻略》这个答案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当然是啊，就是鼓掌通过这种状态。 大家不会觉得娘炮吗？ 男生为什么要看延禧攻略？ 你说出娘道这个答案的时候有阳刚很多吗？ 更娘 倒也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单纯从片名，但像我没有追娘道，所以你光听这个名字讲，你会觉得说它大概讲一个女性的故事。 是， 那像延禧攻略这样的宫廷剧呢，肯定也是以后宫当中的这个勾心斗角为主的、哎，但是确实像我旁边的这位泽华，他以前他自 不屑， 他自诩自己从来不追国产电视剧， 什么宫啊，还有 什么那年花开月正圆， 对， 甄嬛传啊，你都不看？ 甄嬛传我看了 啊， 甄嬛传我从头到尾看过了。 OK， 那好吧，那我来翻译一下泽华言语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部剧不够火，没有到现象级的话，本华是不可能追的。 那你这样说的话，宫曾经是非常现象级的剧啊。 就是跟甄嬛传比可能还差一点吧。 OK、所以延禧攻略已经打败了如懿传。 对他们怎么讲，现在如懿传是大火了 啊， 但延禧攻略在这一个本年度当中确实是话题度非常高的。然后那 OK， 讲到这部剧当中让人印象很深刻的，反正我自己很期待的，除了那个大嘴猴 CP 之外， 嗯， 就是傅恒和魏璎珞他们到底能不能走在一起。 嗯， 所以其实像我有这样想法的追剧粉也有很多， 是，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就被称作是叫傅英女孩。 我今天在电梯当中还听到有同事在说， 还在聊， 说吴谨言在电视剧当中荧屏当中都那么瘦，本人得多瘦。我心想干你什么事 吴谨言就是很瘦，而且他专门为了魏璎珞这个角色还又减脂了很多、对， 纸片人一般的存在。 对，就是纸片人。那好吧，然后傅英女孩呢在电视剧当中属于绝不认输的那一个团体， 嗯， 然后在经历了最后结局当中傅恒为了魏璎珞而离世，然后他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这样的暴风洗礼之后， 傅恒没有离世啊， 他离世了，他死了最后。 哦，对，哦对是，然后他靠在那个什么什么岩上， 于妈应该很生气吧？有你这样的追剧粉也真的是很讨厌，最后连结局是什么都不记得， 说明我内心不想让他离开。 反正像我们这样的傅英女孩就在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希望这两个演员能够合体。后来其实是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可喜可贺的画面，就是大家所幻想的那个场景在综艺节目当中是实现了。 哎，这个角度真好。 对，就傅恒的扮演者徐凯和魏璎珞的扮演者吴谨言是真的在节目当中穿了这样的一身喜袍然后出现的。 对， 合体出现。但是最近呢在北京的某一个品牌活动当中， OK， 这个品牌叫 Givenchy 的活动当中，他们两个也是同框了，而且接受了一段采访。 不是念 Givenchy 吗？ No， 那要给大家普及一下哦。 嗯哼，是什么活动品牌不重要，重要的他们俩同框了。 OK， 同框了以后呢，为了要考验他们俩之间的契合度和默契程度，进行了真心话大冒险的考验。 嗯，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两个人同框的甜蜜画面。 我是吴谨言。 我是徐凯。 过来 徐凯，有人说你青春的造型更好看，你怎么认为？ 看剧本吧，看人物角色吧，适合人物角色的造型就最好看，对吧？ 真心话，不是真心话吗？ 粉丝为你做的什么事让你印象最深刻？ 给我取名了我特别爱的奶言，还有就是我8月16号生日那天直播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的粉丝在直播里面确定他们被颜令，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的生日礼物。怎么样，小凯子？ 真心话。 喜欢一个人，你会选择直接追求还是默默守候？ 直接追求，直接表达说我喜欢你，主动一点，就不会像傅恒那么被动。然后最后落得那么惨的下场。 想法大冒险， 对着对方说一句土味情话。 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我见你一次我就喜欢一次。 大冒险， 我要抽一个纸条宽的，一定是土味情话。请读出下面这段土味情话。 我身在南方，活在南方，在你手里总算是去过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自己跟魏璎珞最像和最不像的地方是什么？ 最像的地方长得像，最不像的地方眉毛不太像。 哦，现在是不一样， 对吧？ 对，好，到我了。真心话， 假如你是皇上，你会更宠爱富察皇后还是璎珞？ 这个问题不是挖坑给我吗？肯定说都宠爱啊。好， 不然 一个我姐，一个我那个喜欢的人，对不对？ 假如你是皇上， 魏璎珞。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坐着啊。咋办呢？ 大冒险，肯定又是土味情话。你看， 玩兔耳帽子，让徐凯配合绕口令啊。小了白了兔，白了又了白，两了只了耳了多了竖了起了来，爱了吃了罗了薄了，亲了合了菜，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的可了爱。 哎，他俩日常生活当中私下里看彼此的眼神还就是还挺有温度的。 你想暗示什么？ 我只说挺有温度的，一看就是因为这部戏而成为了好朋友。 确认过眼神就是对的人了吗？ 那倒不一定，那要看他们之后的发展，但是也指不定像今天对吧，官宣的呀， 突然间的呀， 对，冷不丁的就扔出了一张结婚照， 吓坏了，真的是 让大家真措手不及。 哎， 一度认为是 P 的， 真的。 好了好了，这赵丽颖跟冯绍峰的事情咱们先私下不说啊。徐凯跟吴谨言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很有默契的，而且现在明星的采访从前段时间之前很流行什么什么什么现场翻包啊，然后变成现在很流行就是要读什么土味情话啊这种，然后包括这个很网红的这个兔耳朵帽子，就是它里面有两个机关，然后那个耳朵是会动的，然后要配合它做很多表情，这也是一个很网红的玩具。 那种像我这样的天山童姥真的是看不懂啊。 你像天山就是你活的 天山童姥，意思就是虽然年纪很大但是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你的嗓音真的很像天山童姥。 和天老巫婆。 好吧，看完这对 CP 以后，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金鹰节的开幕式，喜提金鹰女神的迪丽热巴当天晚上是以一身金色的礼服亮相。哇哦， 金鹰女神每一年都是非常的华丽啊， 非常的华丽。但是你知道就是这几届的金鹰女神其实本人都是很好看的 啊，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种华丽的装扮的， 就是纯金色打造。对 对，就比如说某一年的诗诗 啊， 她的那个金鹰女神的造型其实就还挺难以言表的， 我 觉得不符合她的气质。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刘亦菲有一年的金鹰女神， 刘亦菲 很漂亮。 嗯哼，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几届的金鹰女神当中，就是热巴的整个的气质是很吻合这种复古华丽造型的，她真的很擅长就 hold 住这样的造型，就是确实也是品牌商也很喜欢她这种气质。 嗯， 比如说以复古华丽奢华作为品牌元素和 DNA 的 Dolce & Gabbana 就把它选中作为大中华区的代言人。 因为 Dolce & Gabbana 衣服确实不好穿， 特别不好穿，可能那样的纯花纹穿在别人的身上就觉得啊， 就欧美大模一点皮肤够白身材够高挑。 对，但是皮肤够白和身材够高挑这两个是必须要有的元素，但是不是全部的元素。 哎，是， 对，还是要分气质的。 哎， 你看前两天迪丽热巴拍了一个微电影，讲述了自己作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模特这样的身份讲述了一些故事，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微电影当中它是怎么来表现的。 我是一个模特，一个不能走 T 台的模特。我有几位邻居，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那一个。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可一点都不羡慕他们。我一直在等那一刻的到来。他，我的营业员。我总期待着与他的每一次触碰，那一刻我和他的距离只有0.01公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他那样获得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生。奇妙的事情总是这样发生，我变成了他。 住我，颜色不一样也有我。哼，他又怎么会注意到我呢？做人不要有幻想。他下班了，又只剩下我和我的邻居们。多彩， 这段微电影当中讲述的这一个小女生的心路历程，就是自己幻想成为模特走上 T 台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女孩子在年少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梦想， 岂止年少啊，现在内心深处也会有那一面吧。 男生就没有吗？怎样，为什么要用这种很讽刺的语言来击打我们女生？ 男生更可笑，男生会觉得自己是超人 就可以拯救世界 的。对对对对，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幻想和梦想的但是确实说到 T 台和迪丽热巴还是很有渊源的他今年依然走上了米兰时装秀的时候走上了 T 台，是帮 Dolce & Gabbana 走秀，然后今年的形象是这样子的，就是花环女神， 哇， 就很有仙气儿。上一次是这种复古女王气场全开的这种状态，他现在已经就是完全化身一个超模迪，而且对比上一次，这一次你感觉他台步更稳更坚定了， 对 对吧， 有一种张韶涵在走的感觉。 为什么？因为他 个子太小了。对， 那可能是因为这张照片的取景比较全而已。 但是你看迪丽热巴笑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她不笑起来还是高级点。哎， 对啊，她就是那种进可邻家然后退可御姐的那种状态。 花仙子的这张是 这张花仙子今年2019春夏秀当中的这个表现。我觉得他可能私下真的在 T 台这件事情上面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的。 一定的。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在时装秀的后台对他进行的专访。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觉得天气刚刚好，就很舒服，然后也没有像第一次那么紧张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了。因为第一次是第一次走秀，第一次来的时候，所以我就特别紧张，无暇去光顾周围路过的一些风景，我就想赶紧走完秀可以松一口气。但这一次就比较轻松一点，心情也比较平静一点。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会害怕失误，这一点还是在，但是像紧张的话就减少了一些。在台下看一些，我可以看到好多好看的人啊，就是一直看。在台下走秀，我可以在后台看到很多好看的人。台下看秀其实就是很轻松的去欣赏吧，但是你在台上走秀，第一你要去展现出这个服装，然后还要担心就是不要就是走错节拍，走错这个节奏，对，不要影响到别人，自己在台上会这样想。就在房间待着吧，第一是我一定会整理东西，这是我的一个惯例，就是我只要一休息我一定会打扫房间，洗衣服洗床单，然后看看还有什么，就到处摸一摸，然后就是终于全部都弄好了，就订个外卖，然后在房间里看电影或者追电视剧。一起吃，就不让吃就要吵起来的那种。在网上会看一看一些片段，现在追剧可能也不太会自己去看一些比较那种霸道总裁那种，看不下去。以前是会那些韩剧啊，或者说是一些很棒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啊，然后大家都说要看的时候立马就会去追，那现在觉得看一下简介，然后看一下的片段，哦算了，应该跟我的生活太不搭嘎了，不看了。再不疯狂就老了，这个世界这么大，我去看看，这个很多东西就 适当的去做吧，因为像这个去看看世界，我觉得你可以在工作途中，当你有了年假或者有休息的时候，你可以去看看，别就是辞掉工作了就冲动了，这样我就觉得有点不计后果了。好像没做过什么太大胆的事情吧，自己签公司算是很大胆的事情吗？对，然后好像也没有了，最大胆的就是当演员了吧，我觉得。30岁之前最想完成的目标是在国外学一次表演，然后学会一种语言，然后跳伞蹦极，这个好像我今年许过愿望，但今年好像到冬天了，太冷了，脸会裂吧，估计从那上面下来，所以就先不尝试，明年再说吧，等天气热一点去尝试这个。好大衣服，手机，银行卡，钥匙，能送不了就别送了，有钱就送呗，想送就送。都有说过哎，所以我觉得还好 ，AB 都无所谓。和粉丝一起先化妆，然后再合影。我如果被工作人员或者说是被导演在工作范围内当中的人跟我说你胖了一点或者怎么样，我就会尽量去控制饮食。如果没有人说你胖了或者怎么样，我就不管了，就按正常该怎么吃怎么吃。我的体重是持续的在生长的，不是一下长的，所以不知道哎，如果突然长了10斤，把秤砸掉呗。好像大家都没啥去，我自己其实也是三天可见，自己的也没什么有趣的事情。大家都是很少发一些动态吧，好像还是我没看到呀，因为都是三天可见啊，或者是把我分组了，不好意思。以前是胖米，但现在大家都叫我热巴，就直接就叫自己名字了。100级啊。但我就躲到谁都找不到我的那种宫廷里，谁都见不着，我也不去见谁，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活下去。 热巴很拼，迪丽热巴据说，据他的工作人员所说，他4年以来没有歇过一天，所以是一个很高产的演员。 是， 当然了，就是作品的质量大家见仁见智。 是， 但是至少他一直在努力，以及他目前对于表演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想要去进修啊或者怎么样。无论如何，对于一个新人，现在人气在这儿摆着。 热巴已经不算新人了吧？ 还是算是就是小辈嘛。 对，是。 人气摆在这里，这个基础打的底子非常的好。然后如果能够再加入更多的多元的实力的话，相信他以后前途真的是无可厚量。 但是太单纯了呀。 太单纯，你怎么看出来的？ 说在那个宫廷当中，他以为不理人就可以活100级，怎么可能？ 就是内务府就会不给你发俸月例，你根本活不下去， 半级都活不下去啊。对啊， 你就会被饿死，就会被冻死。好吧，这个在宫廷当中可以活多少级，然后以及怎么活法，现在好像成为一个大家会热议的话题。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这样的性格在宫廷当中可以活多久， 你可以活多少， 我大概出现1秒就直接被毙了。 这么差吗？ 对，非常差，生存能力很差，就是在宫廷当中绝对不可能。 我的天哪， 太单纯了，没办法。哎，没有电位就空播了呀，你为什么不接我话？ 就是要空气安静啊。 好吧，我们的资讯环节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稍后还有可爱警告，我们会讲到很多的国产品牌，不仅仅是国产品牌，是很多的零食品牌最近都出了一些时尚单品，如果你想要去入手这种好看又平价的单品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稍后回来的这条资讯。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稍后继续回来。

交通工厂第二个时段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声音很特别的泽华。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稍后会讲到在秋冬耕地的时节当中最实用的单品风衣，就是没有之一的，绝对是最实用的那个存在，而且如果穿对了选对了搭配对了的话，可以让你气场全开，就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讲到那个，就是刚刚过去第12届金鹰节的开幕式的时候，然后就有粉丝提出说，迪丽热巴现场的表现，除了金鹰女神那个出场那一瞬间非常亮眼以外，还和杜海涛合作了一支舞蹈。然后杜海涛真的成功减肥了耶。 是啊。 然后，就我个人的见解啊，我觉得说他还是胖着比较可爱。 胖的是可爱路数嘛？ 对，瘦了以后， 按理来说应该是型男了。 是什么路数？你们来评判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现场的视频。女生旁边一定要搭一个这样的搞笑担当。 我没有一秒停留在杜海涛身上 我一直眼神停留在杜海涛的身上。 你看，这就男女之间的差别。 就是他即使瘦了，也依然是搞笑担当。那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瘦呢？ 可能以为瘦了以后会是型男， 结果并没有。 结果发现很像某波波。 好痛苦！不，我觉得更像许文强 那是好看的呀。 就如果他的发型搞了一个许文强的发型，然后 OK， 总之吧。 然后包括摸自己的那一段，我的天哪！ 那永远都是。就是很投入， 要是以前多肉，我觉得这样摸起来还更好看。 对，就五官总是很投入，很跳戏那种状态，好吧？就是迪丽热巴撑场面，然后杜海涛负责搞笑。 热巴跳舞真好看你仔细抠动作，其实跳的没有多认真。 不算是一个真的会跳舞的女孩子，但长得漂亮就够了。 真的是， 真的是很棒，这是老天爷赏饭吃，没办法，好吧？聊完了吴谨言、徐凯，然后迪丽热巴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一波可爱的预告，就是。咱们大家所从小到大熟悉的那些零食品牌，其实出了很多时髦的单品，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首先，热情似火的老干妈卫衣，相信这张照片大家都应该看过了。红色的卫衣，然后上面印上了老干妈的头像，然后手臂上还印了国民女神，简直就是时尚担当。 你会想要入手这样的一件单品吗？ 我觉得很有态度。 然后呢？那你会想要入手吗？ 我会想要啊，就你穿一次玩还挺好玩的。 所以穿一次玩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大白兔奶糖也不甘落后，和美加净联名出品了这样的一支唇膏，据说全国限量只有100-200支的样子。 这个外形很好看 然后看着就想吃，然后说味道也是就是奶糖那种味道， 是 就让人用的时候很有口腹欲。 这个应该是大家很有购买欲。 你买不到根本就 对，只有100件嘛， 一上线就被抢光， 肯定。 然后就连小时候逢年过节就会见面，像别人家孩子的旺旺也开始做起了衣服。 好， 单品还挺有意思的，我们接下来了好好的说一说旺旺联名这件事情。今年6月份的时候，旺旺和韩国的一个潮牌叫 Ether Era 的 的一组联名系列在网上是引起了一阵轰动，大家就在评论区里面就各种问说哪儿可以买到。你看， 因为旺旺的那个 logo 做得非常的漂亮， 它这个头像就是让人觉得很可爱，然后配上它那个红色，如果再加上一些白色元素，白和红本来就是一个万年的百搭， 再看再看就把你喝掉。 对，然后一件普通的卫衣上面如果印上了一个这个，你知道这小男孩的头像，生于1979年， 妈呀，这么大了， 对， 他才是真的天山童姥， 他才是真正的老男孩，好吗？ 对， 就是印上他的头以后就变得可爱又时髦。这个系列不仅有我们刚刚看到的卫衣，还有那样的冲锋衣，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毛衣外套，包括配饰和包包都是原汁原味的童年的味道。你看左上角的带 那个包包很想要， 你先一件一件看，不要着急。 OK， 白蓝条的这个戴帽的卫衣，配上白色裤子，然后上面印上中文字“旺旺集团”，还有那种香港复古的感觉。然后包括这件红色的冲锋衣的外套， 这个很好看， 就那种咱们上一期节目说那个工装服的那个气质。 对 对， 远看又那种麦当劳工服的感觉。 麦当劳只要是红黄搭就是麦当劳吗？ 很像啊。 左下角有这种就是布袋子， 这种布袋子很像有一段时间卖那旺旺大礼包。买多少个大礼包送一个布袋子， 但是你会愿意背出去、啊、 我会 愿意。 对，然后包括右下角这个白色帆布袋，上面有那句经典的 slogan， 再看就把我喝掉。对，这就还挺有意思的。 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说据说我们刚看到的这些单品是来自网友的 PS 啊，不是真的呀。 对，所以当时其实这些单品出了以后，旺仔他们的官网就出了这样的，就发了这样的微博 啊， 转发表示说我也想要，对，所以就辟谣了嘛， 只能脑补一下了。 但是就在最近，旺旺就真的出衣服了。我们刚刚说的是今年6月份的事情。 那感谢网友给旺旺发现了一个商机，哎， 对，是旺旺和塔卡莎叫塔卡莎的联名推出了旺仔服饰系列，10月20号就会上线发布。 塔卡莎本身就是一个做非常可爱服装的一个品牌， 对，你看，做成了针织衫，有毛衣， 哇，那个大脸。 然后还有这个帽子， 我想要这个帽子， 这个渔夫帽感觉冬天也可以戴了， 它应该就适合冬天吧，看起来很暖， 秋冬季很暖。塔卡莎就像刚才泽华所说，它是一个来自上海的设计师服装品牌，本来的调调就是那种轻松可爱然后很俏皮的， 非常清新的那种。 你看就跟芝麻街的合作其实也是很有契合度的， 哎， 就小可爱然后又不失时尚潮流，那种带一点森女系那种感觉，暖暖的那种状态。 它总体男生女生走的都是小清新小可爱的路数， 嗯，就连它的 lookbook也完全不输一些国外品牌。 是， 对，做这种棋盘格的衣服什么的都还挺好看的，就会让年轻人觉得很想有入手的欲望。这样的一个年轻可爱的品牌跟旺旺的合作确实是简单实穿。我们再来看一些单品的发布，有这些全红色的戴帽卫衣，胸前是一个1979年的老男孩，然后背后是这种 logo 和一些文字， 对， 包括连这个细节的红袜子，你也一般就是大家以前小时候穿红袜子就很不想露出来，露出来就会觉得很村很土。 但是过年的时候都必须要穿红袜子。 是吗？不是红内裤吗？ 红内裤红袜子呀。 啊，真的。 对啊。 总之就是以前如果穿红袜子你就还挺不想露出来的，但是这一款旺旺的红袜子就让你很想穿一个九分裤，然后穿一个这样的板鞋把它露出来。 对，再看再看就把你熏臭。 还有 T 恤外套和裤子也都应有尽有，来看一下，每一条都很实穿，都有现在的 old school 的风潮。总之这些单品如果买来你想做情侣衫的话也都不会觉得很俗套。 而且最难得的一点是可爱加可爱通常会有点腻，它这些单品看起来是 OK 的，不会让你觉得让它过它作。 嗯哼，单品我们刚刚也说了，有那个很暖的渔夫帽白色的，还有那个红袜子， 嗯， 包括配饰当中的包包手提包，这一款我觉得有待商榷，就是它那个这款这个手提包旁边的那个背带， 它做的是皮质的吗？ 我觉得不一定是皮革，是 PU 或者怎样，我是觉得败笔在于它那个想要配一个长肩带，但长肩带那个五金件用的太廉价。 是，它如果就做成布包的话，就反而更好。 对，其实手提就够了，但是它又加了两个铁环，然后金属件用的又不是很高级，所以就显得有点 low。但这只红包其实还挺轻便，很适合旅行的时候使用。 这个适合小朋友了，大朋友男还是有点奇怪。 大朋友男也 不太 好 搭， 就像相机包。 嗯， 其实这种红红的相机包，然后又轻便那种尼龙材质，还是挺实用的。但其实穿一身可能会更和谐一些，你看渔夫帽配 戴帽的卫衣，然后这样条纹的裤子，配上红袜子以及这个相机包，就很。 但你知道你要这样穿一身的话，就充分暴露了你的年纪。 啊，我可以说是我妈妈给我买的呀。 零零后、一零后应该没有人他喜欢旺旺了吧？ 好讨厌！据说除了我们刚才展示的这些联名之外，旺旺还自己悄咪咪的出了很多零食之外的周边，比如这个旺旺雪饼，你猜是个什么？ 雪饼不就是米做的那个米饼吗？ 这是个零钱袋哎。 哦，真的呀？ 啊哈，就是用旺旺雪饼的那个形象做成了一个， 这很可爱， 对对对， 想法很好， 对对对。然后包括把那个旺仔牛奶铁罐子，然后做成斜挎包，背上它，你就是全村最时髦的存在。 我一直觉得旺仔牛奶的铁罐子做得很漂亮， 非常漂亮。小的时候，哎，真的，小的时候除了这个红色罐的原味之外，还有那个绿色罐的青苹果味儿和黄色罐的香蕉味儿。 啊， 就都觉得就是限量到不行，都舍不得喝的那种。 小时候能喝一次旺旺牛奶，我觉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就如果谁哪个亲戚朋友送给我一箱旺旺牛奶，我就觉得他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恩人的存在。 而且你叫小朋友来家里的时候，你就简直是富豪一般的存在， 真的是富豪。包括还有旺仔的行李吊牌，这个也很实用， 嗯， 很可爱，哇，全是回忆的味道。 希望会出那个工作证的牌。 有啊，你看在这里，就不是工作证，就是那个卡套 啊。 对， 坐地铁卡也挺合适的。 嗯哼，哎呀，总之真的还有手机壳，你看每一款都仿佛写了我的名字，都想拥有，从左到右，哇，简直太棒了。 但是没有符合你手机款式的。 嗯，我愿意等 等等吧。 然后包括胶带这种小周边，都是女生做手账什么的都很适合用的。 这种小周边通常都卖得很好，哎， 就大家会买回去，但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包括创可贴， 嗯， 感觉贴了这个创可贴以后，伤口都可以好得更快一些。 是要天天贴，没伤口也要贴一下。 没伤口把自己拉伤。 哎，那也太狠了，直接贴就好了。 好吧，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品牌出的一些周边。那在网络上，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旺旺秀场，然后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给大家展示一些这些即将面世来到我们身边的单品。虽然没有像什么米兰啊、伦敦啊这些国际时装周这么的大型，但是你没觉得他们的单品真的展现出来还是很实穿的吗？ 我觉得有一种劳夫劳伦今年五十周年的那种感觉。 哇哦，评价好高， 就是合家欢嘛。 啊哈， 现场非常热闹， 男女老少都可以穿。 哎， 包括刚才有个小朋友穿了一个小的那个玳瑁卫衣，也很好看。然后像刚才我喜欢的那个红色相机包， 嗯， 除了斜挎的背法以外，你也可以把它绕来腰间系两圈，然后作为一个腰包，因为它很轻便嘛，所以也不会有什么负担。 这两期节目当中都有滑板元素。 对， 我突然觉得很想学滑板。 滑板少年很酷。 如果你是滑板少年，穿这样一个旺旺，你是最有态度的滑板少年了。 你也可以去做滑板老年呀， 又 你成功哟。 又没有给我们那什么赞助，我们干嘛说那么多好话。 好了，说完今天的潮流风向标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正式进入今天的主话题了，来说风衣了。一起改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风衣话题。风衣，今天我们现场呢带来了一些自己的存货，然后也想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风衣的一些分类啊，包括穿搭的方法，怎么样可以把风衣穿出最棒的状态。气场全开是肯定我们要实现的一个目标， 嗯， 然后同时呢也不要，因为有时候风衣如果穿错或者没有搭好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风衣这个单品是有毒的。 为什么？ 你好像感觉风衣的设计款式没有特别多，但是你打开自己的衣柜，你会发现你至少有个三四件的风衣。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存在，或者也有人存在这样的疑惑，就是我不知道该入手一款什么样的风衣。因为有人会觉得说风衣它是一个很短暂的存在，因为它只能是衔接就是季节交替时候的， 特别是在北京这样感觉没有秋季的一个地方， 对，特别的短暂。但是其实如果你的材质多元化选择的话，你会发现风衣 真的是一款既可以帮助你轻松保暖，又可以让你保持风度，就是温度和风度可以兼具的这样一款单品。 是， 但前提是你一定要选择正确了才行。 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想要拿一大笔钱出来买一件品质好的风衣，那这个时候因为可选的类别太多了，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 对，你看像这几年在设计上面，风衣也在不断的革新，已经不只局限于存在于当年就是以 Burberry 他们家为传统的那种面料，的那种什么防水的那种面料的这样的风衣了，有很多的拼接的材质在。 你还记得你最原始对于风衣的一个期待值的那一款是什么样的吗？ 期待值吗？还是说我对风衣有概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就期待值，你想拥有一件这样的一个风衣。 我想拥有的一件风衣，最开始应该就是那种经典款束腰的那种， 就 Burberry 那个经典款的感觉。 对，我今年也有带来，就是那一件我还是挺建议每一个女孩子至少应该有一件的，它真的很好穿。那当然像现在各种颜色各种材质的拼接也会非常多，像图片上展示的左边这一件就是 F 打头那个 Fendi 那品牌他们家去年推出的一款销量很高的单品。其实风衣 这已经不算风衣了吧，这算大衣了。 对，就是风衣这个概念我们想说的是一个更加广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大衣也可以做成风衣款式嘛。 是， 对，它这种只不过是在风衣当中材质更厚的这样的一种类型。 这个就是不光秋天，你冬天如果里面穿的合适也 OK 了。 对对对对对，这种通常在刚开始风衣走进我们视线的时候，风衣会很少选择这种颜色很鲜亮很跳脱的这种， 对， 因为它不太具备有你在这一段季节当中每天把它作为外搭来穿的这样的元素。 风衣其实功能性很强，抗风抗雨耐造。 对对对对，好吧，我们先按照款式来说吧。首先说一说大家熟悉的一些常规款，我们这边有一些图片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展示的都是比较常规的款式，这种就是有点像就是军装款的比较笔挺的这样的剪裁的风衣，然后使用到就是那种千鸟格细格纹的这样的图案。 这款风衣其实男款更多一些，这样的设计 就是这样会偏中性一些，就是男士也可以用这样的面料，女士也可以用这样的面料，不同的就在于剪裁上面。 对， 这样的款式通常会以大地色系为主， 是， 所以在搭配的时候颜色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讲究。会比较百搭一些。然后你看像王鸥身上穿的这样一件白色风衣， 这也是基础款了， 这也是基础款，因为带肩章的这种军装款， 对， 但是它跳脱在了颜色上。而且它很巧妙的在穿搭上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选择了白色，除了那个浅色的牛仔裤以外。 这个其实挺大胆的，这样一身白。 对对对对，这样的一身白呢就要求你本人不 气质得出众， 另外不能太胖。 嗯， 对，因为白色本来就有扩张的这样的视觉效果， 是， 所以如果你想要选择大面积白色的话，对自己的身材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对， 接下来像这种偏廓形的风衣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垫肩的或者不垫肩的都有。这种带垫肩的格纹呢，大格纹呢会更中性一些， 它那种复古的感觉 old fashion， 整个都垫肩垫起来，你的肩可能会显得更宽阔一些，但这样呢会显得你的下半身更加的纤细。 穿这样的风衣再把腰间给竖起来，就那种你从哪里来的那样的即视感， 很适合这种复古的状态。但是也有去掉垫肩做成溜肩的这种款式，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带来，一会儿会要跟大家好好做一下这个 展示。 对，这是传统的这个几个款式。接下来的这种浴袍的款式其实在风衣当中也是很常见的， 这几年好像格外流行一点。 对，它完全没有肩线， 对， 或者说它的肩线会偏下一些，是溜肩的这种设计。然后领口呢也没有那种特别板正的纽扣，说你哪个扣子要跟哪个扣孔去完全的去匹配和去对等起来，主要是靠腰间的那一根束绳， 比较符合现在时下的那种生活态度， 对， 懒散一点。 对对对，而且这样的穿法其实也比较值得借鉴一些。这样的浴袍款这两年还延伸出了一种新的穿法，就是把长款的风衣当做连衣裙来穿。 好， 对，就是以前风衣不是一个外搭吗？ 是， 你现在可以在没有那么冷的季节当中把风衣当做一件完整的衣服来穿。 那一会儿可以展示一下， 中间系上腰带。啊，那我还得去脱衣服。 没有关系，你可以去。 哼，好，这是浴袍款，整个就是看起来，如果作为连衣裙的话，会很新颖，而且整体的又有带一些小性感，然后同时也带一些知性在里面。 我觉得浴袍款是男女都可以入手一件的， 但是浴袍款你在搭的时候，如果你把它作为一身连衣裙来穿的话还可以，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外搭来穿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和内搭那个平衡感 啊， 你不能从里到外都是完全的睡衣， 啊， 整套的睡衣， 你也不能里面都是布置的，外面是一个那样的。 对对对，接下来其实在穿搭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这种传统的常规款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内搭使用这样的运动服，去中和那种很严肃很板正的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虽然这样的感觉很像是你要去健身房，但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这么穿也不会很奇怪。穿一个紧身的 legging， 然后运动 bra， 或者是运动的短装的上衣 T 恤啊，或者怎样，都可以搭一个传统常规款的风衣在外面。 我以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觉得风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对呀， 我如果今天穿风衣，里面一定得是那种比较刻板型的。 对，什么衬衣啊，都要打上领带啊，或者。但那样其实反而容易穿出让人觉得奇怪的感觉，比如说中介啊，或者保险员啊之类的。 就是感觉 带有一些职业的元素在。 对对对。 对，当然常规款的风衣搭配卫衣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更不挑身材的一种聪明的穿搭方法。 嗯， 我今天其实就是选择了牛仔裤配卫衣，然后外面搭了一件风衣。 嗯， 而且卫衣穿搭的时候，外面的风衣没有什么要求，可短可长。 嗯， 什么样长度的都可以。不相信一会儿我可以去展示区给大家展示一下，怎样穿都好看。 那我们就不相信好了。 这样就给我足够的理由去展示了，是不 是？ 好，谢谢你。这是常规款，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材质上面做一些文章 啊。 如果你已经在衣柜当中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常规款了，然后你就想打破那个壁垒，你不想去中规中矩的穿风衣，不想好好穿的话，你就可以在材质上做文章，去选择一些这两年比较新颖的材质，比如说 PVC，或者比如说亮面， 嗯， 再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展示的那一款粉色的，然后拼接皮草的那样的材质， 嗯， 那其实这两年更年轻态的就是这种亮面带一些 PVC 感觉的风衣， 但这个真的是不太好搭， 不太好搭，也挑人。首先我会建议说，你既然选择这种 PVC 材质，你在色彩上也要同样的大胆，你就不要再去选什么黑色的 PVC， 黑色亮面 PVC， 我觉得可以避免这样的颜色。你像选这种跳脱的红色呀，包括鲜亮一些的，比如说粉色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颜色，其实就还挺好看的，因为你本来在材质上已经很大胆了， 是 颜色上你也完全可以再去跳脱一下。 买这种风衣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日常穿的一个单品嘛，是当你想要特别时尚或者说特别有意思的时候会选择这样的搭配方式。 对，你看这一位他选择这个 PVC 的材质，他选择了一个墨绿接近黑色的，但这样的颜色它存在了之后会让它显得更百搭一些。 对， 这款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款式的原因，因为它的款式本身就比较中规中矩， 是， 所以在穿搭起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负担。 这个颜色包括这个款式应该大家很好接受。 对，这就是你刚才给我提那个问题，就是我最开始对于风衣的期待值就是这样的风衣。 哦，是亮面材质的呀？ 不是亮面材质，是这样的剪裁和这样的款型。 哦， 它可以束腰也可以敞开穿。 OK， 就通常咱们对于风衣的概念就是敞开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束腰塞在口袋里面， 对， 或者在背后系一个好看的结， 蝴蝶结什么的。嗯， 对对对，或者在你扣上扣子或者不扣扣子的时候然后直接束上腰来穿。 是， 嗯，我们正在讲述风衣都大概有哪些分类，然后在今年的秋冬如果你打算要入手一款风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稍后在表演区的现场的展示。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些款型的风衣，不同的风衣怎么来穿搭，我们稍后在之后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会来陆续跟各位分享。不要走开，在新浪微博继续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继续回来。Until I saw you with someone who's not me. You got me playing in a game that ain't fair. But you're taking me there. Yeah, you're taking me there. I can't help myself, it's human nature.

潮流梦工厂。 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风衣主题，让我们帮你一起用风衣气场全开。我是袁一， 我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穿过一次风衣的天生金发男孩泽怀。 定语太长，大家根本记不住。大家如果想来见证一下这样一位天生金发男孩的话，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 我们刚才说到风衣这个事情呢，常规款都有哪些，大家印象当中对于风衣的一个固定的思维，基本上这些传统款就不会淘汰嘛。 是， 然后接下来我们也说到一些新锐的材质，像这两年 PVC 是属于比较新潮的一个体现。但是呢 PVC 也分很多种，它有很多颜色，有很多款式，然后怎么样来选择会比较稳妥一些。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不会选，然后但你又想要拥有一件 PVC 的话，透明是最好的选择。 白色透明吗？ 透明就是透明，没有白色透明这件事，就是透明色。 那不是很像雨衣吗？ 对，但是你在穿的时候可以采用叠穿的方法，比如你里面穿一件格纹的老式的风衣，你外面叠一件， 不会捂坏了吗？捂出痱子来？ 是这样的 ，PVC 这个材质呢，它肯定是有不透气的元素在的。 你里面还是一件风衣。 你听我讲啊，首先是这样的，我之前亲自测试过，我那次四月份去哥伦比亚，我不是有发挥视频嘛，然后在节目里面有提醒大家，我当时因为哥伦比亚当地是下雨的，所以我确实是带了一件高阶品牌的，那个透明的雨衣或者风衣去的，然后当时是作为一个雨衣的存在嘛。我爬山的时候穿了那件外套，大家都觉得哇，好玩的一件衣服，又觉得很新潮。但等我爬到山顶以后，那个衣服的里侧真的出现了小水蒸气，水蒸气真的会存在的。包括如果收音机前和电视那头有我们的网友购买过 PVC 材质的鞋子或者其他单品的话，一定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存在。 你说鞋子里面也会有水蒸气？ 当然。 那得多臭啊！ 因为你脚出汗了呀，因为你不透气就是会出啊。当然，其实这些单品它已经设置了排气孔 啊， 但是它那个只要你但凡有一些热气存在，它就会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你穿其他的皮质啊或者棉质的鞋子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只不过你看不到而已。 我的天！ 但是 PVC 就是很轻易的会让人眼前看到这样的真实的存在。 你说一个浪漫的约会，男生觉得哇，这小姐姐今天真漂亮，你看这 PVC 材质的鞋太完美了，结果一脱鞋。 不用脱鞋，从外面就可以看出来。 那味道，我的意思是， 这是有点尴尬了。但是我们要刨去这个，不去看。但是我刚刚所说的透明的 PVC 材质，它为什么可以叠穿？其实第一，它是可以一定程度的减少这样的尴尬程度的，因为你穿在了外套的外头，其实就还好。我当时是穿在毛衣外头，所以会有一些水蒸气，但是不是很严重了，不是全部 就是你不系扣子肯定了。 对， 啊， 然后第二呢，它会叠穿出一些很神奇的效果。你看，比如这张照片的模特，他就很聪明的选用了非常老派的格纹的这样传统款的风衣，外面叠穿了一些带一些茶色的 PVC。 哎，这样看起来很新潮，像一件新的， 是不是像一件新的 PVC 的外套？ 是， 而且还使用绿色，很大胆的使用绿色靴子的颜色碰撞。 是， 对，就是你大概可以用透明的 PVC 外套，也可以叠穿出这样的效果。你里面穿一件传统款的常规款的风衣，然后外面叠一件 PVC 的。 哎，这个真的是很值得参考的。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表演区。 好， 这样我们今天的展示分两个部分，好不好？ 嗯， 就是风衣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只要版型没有那么的严格，男女其实是可以混穿的。 嗯， 我们今天大家这些衣服我穿一遍，然后泽华以后都穿一遍，好不好？然后看一看同一个款式在男女生的身上会呈现出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 很好。 嗯，我现在先去，好不好？ 好。再来试一次。 小姐姐，我们的 来到了表演区，有帮我打开话筒吗？ 有，大家听得很清楚。 哎，为什么这边是女主播融化在红叶中？我不想融化在红叶中。 你以为你是苗珊珊吗？ 昨天这是苗珊珊的。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融化在红叶当中。 但是我今天确实，哎，我看到我的腹肌、马甲线之类的，哎哎，很好玩，哎哎。 大家如果想要嘲笑一下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新浪微博一直播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哟。 好，我现在首先先拿出了我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穿搭我这件红色的戴帽的卫衣的时候选择的这件基础款的风衣，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件风衣的正面，它其实就是女生们或者说所有人对于风衣的最初的印象和最基本的认识，只不过它的 最基本的认识不应该是纯色吗？你这个是拼接色。 我说了嘛，只不过它的点在于，我当时买它很喜欢的一点是在于觉得它拼色拼得很洋气。它是上半部分是黑色，上半部分包括领子以及袖子都是黑色，然后身段的部分是大家最传统的米色的那种材质。这个材质其实就是最经典的，有一定的防雨程度，但又不是完全防雨，然后很抗风的材质。 上半段有一种皮衣的感觉， 但它其实就是那种黑色的面料，黑色一定的防雨的布料。来，我上身试一下。 所以这个风衣是你平时生活当中会这样穿搭的？ 会经常使用到，它很好搭，它不管搭连衣裙啊，还是说正装啊，或者是我今天身上这样很运动休闲的这种戴帽的卫衣就完全可以。而且因为它黑色和米色这样的颜色搭配，对你里面内搭颜色要求也不是很高。然后我在穿搭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点小心机是在于我的鞋子，我的鞋子也使用了和风衣一样的拼色，鞋头和鞋跟是米色的皮质，然后鞋身是黑色的。 哎，真的是交相辉映。 所以这样，我的风衣和我的鞋子其实是呼应在一起的。 是， 嗯哼，你看这样的一件传统款的风衣，其实是完全可以搭这样的运动风的内搭在其中的。你可以敞开着穿，然后把这个束腰的部分放到你的兜里面。你也可以，如果真的很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束腰拿出来，然后再腰间系这个带子。但是我有一点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你里面有内搭，如果你把这个风衣当做外套来穿的话，系这个腰束腰的时候不要扣扣 哦， 因为通常这种双排扣的基础款的这种风衣都是有扣子的嘛， 你扣扣的话会显得很紧是吗？ 扣完就会觉得很死板，你不要扣扣，就很自然的让它最大程度的交叠在一起，系一个平结就可以了。还需要老师跟大家讲一下平结怎么系吗？ 当然需要啦，像小郭小姐这样的人看了一遍以后也是学不会。 平结是最基本款也是最好用的一种结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把长的那一端从上往下先打一个普通结，然后你刚才是哪根在上头，第二圈的时候还得是这一头在上头，所以还得是长的这一端在上头。 我今天发现这个平结其实男生也应该学一下。 当然平结就是他这样打完以后这边两边是一样垂下来的，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腰带打平结有一点点太长太累赘的话，你也可以在第二圈的过程当中依然还是遵循长的那一头在上头，但是你把它掏出来的时候不要全部掏出来，只掏出一半就 OK 了， 像礼物一样。 对，这样不是一个很传统的蝴蝶结，但是是一个很英姿飒爽的结。 是， 对，所以把这个领口的地方稍微整理一下， 这样其实就又保暖然后又很时尚。 对对对对， 不会像阿姨 不会让人觉得你是职场丽人之类的，就没有什么距离感。 我觉得风衣穿不好很容易像叔叔或像阿姨。 哦，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嗯， 当然也有一些女生会喜欢在敞开胸穿的时候，然后她想要把这个结系在后头。 对， 这个系呢我就建议大家把衣服平铺在地上，系完了以后然后再上身穿。然后其实系的时候最传统的方法就可以使用平结，或者是咱们小时候系红领巾的那种方式。 我之前买风衣的时候，那个 sales 给我系过一个平结，从后面啊，我觉得系很好看。回来以后有一次我就手欠给解开了，然后发现根本就系不上了。你要不要教一下大家怎么样系到后面还好看？ 就是平结或者是红领巾的款式就可以。我先来搬一张椅子过来，把这个。 你也可以来直播台上。 不不不，我就站在这边，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先把这个衣服平铺在椅子上。 嗯哼。 跟刚才我们教过在前面系结其实是一样的，平结你要稍微让这件衣服有一点点腰身，所以不能完全平铺开。 OK。 稍微低漏起来一些。 穿 两把这个腰带给穿过去，然后还是其中一个穿过来， 就是第一次第一圈的时候哪根在上头，第二圈还得是那一根在上头。 嗯哼。 然后通常你要通过一些小小的计算，让这两端最后系起来是一样长的。 现在就系好了，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啊，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最简单一种平结系法，这种放在背后的话，最好就是两边的绳子的长度要一样。 哦，那个 sales 更厉害了，他是给我穿过去，然后后面打出来的一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蝴蝶结的那样子，像领结大小的一个蝴蝶结。 接下来一种方法就是系红领巾那种方法。 OK。 把两条绳子调整成一根稍长，一根稍短，然后长的那一根从短的这边穿过去，就有点像打那个简易的领带一样。我再来一遍哦。 哦吼，自己忘了吗？ 不是。我刚没有讲解。 好， 这个手左手拿着短的这一端、 okay. 右手拿着长的这一端，用长的这一端绕过短的这一端，手摁住，左手摁住，再绕到前头，然后这前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圈了。 嗯， 把这根长的从后头掏出来，再从这个圈里面拽出来就可以了。 注意按住那个圈哦。 对，然后你可以调整，这是一个可调整的扣，就有点系完以后就像是在你的后背来了一个简易的领带一样， 这更随意一点。 对对对对对、嗯、对，这就是最基本的两种几种这样的传统风衣的穿法。但是里面的内搭很重要，你如果里面内搭了非常正式的衣服套装或怎样的话，那你今天就绝对是职场丽人。如果你今天像我这样穿了里面是卫衣的话，其实就还挺休闲，然后也还挺有亲和力的感觉， 那叫休闲丽人。 好吧， 那请问你这样的一个配色的话，里面的内搭有什么忌口吗？ 忌口？ 对， 不要香菜。那个什么，我刚说了，因为我选择的这件传统常规款的风衣是黑色拼米色的、 嗯、 所以其实对颜色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因为它本身呢外套已经有两种颜色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的内搭颜色不要过多。 Oh. 像我今天里面搭了一个裤子是牛仔色，所以也就可以忽略不计，唯一的跳色就在于这件红色的衣服，所以其实是和谐的。 那如果有些女生很喜欢那种花色的衬衣啊，花色的卫衣和帽衫的话， 还是以纯色为主吧，因为这件外套本身就已经有两个颜色了，所以你里面的内搭颜色就不要再过多、我觉得最多两个颜色就不要再多了，而且最好是大面积的配色，不要是那种小碎花。 OK、嗯、不要做花花蝴蝶。这是第一件， 我带来的这一件就有一点点廓形，然后款式上面有一些复古、 哎、 它的颜色和它的材质依然还是传统经典的B加的这样的材质，但是呢它的剪裁会比刚才那一件更加随性一些。 这个大扣子的设计其实挺大胆的。 对，这个扣子是它其中的一个亮点，这种薄荷绿搭配这种米色，然后整个就让这件外套本身有了一些亮点、 哎、 但是大家注意的是，这件外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种溜肩的设计，它没有肩线，它没有自己固定的肩线，所以会穿起来更加复古和随意一些。 这款女生穿的话很容易像大叔吧，如果你穿不好的话。 这件其实挺难穿的，因为它领子的设计其实是有点挑内搭、 啊、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任何你觉得领子不太好处理的外套，你里面穿一件大帽衫就好了， 就最偷懒的方式。 最偷懒的方式。 嗯， 因为我里面这一件卫衣是那种廓形的，然后又是加棉的，其实就还挺厚重的，所以这个风衣在我身上现在穿到外头以后没有那么大的溜肩的廓形的这种感觉。 嗯， 你看薄荷绿，因为它在镜头下面，因为我们今天灯光很亮，它的颜色偏浅，其实配这个很正的红里面的内搭也没有什么太突兀的感觉。 是， 但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红和绿的搭配的话，你可以把里面的内搭换成白色或者是绿色系也可以、蓝绿色系都可以。它也依然有一个腰带，基本上的穿法跟我刚才展示的那一件。 这个我很喜欢背后的这个， 对，背后的这样的这种设计，这种后背的设计其实就是对、其实就是B加的一个特点。如果没有它的话，可能你束腰束起来的时候后背没有那么精彩。 是， 嗯，所以这件衣服其实束腰穿起来也会很好看。 这个敞开穿，风吹起来那个后面的小窗帘也是很好看。 对，这个的话你如果要束腰记得把扣子露在外头。 但这个衣服难穿的一点就在于这个衣服本身的颜色太普通了。 对，这 款会稍微长一些，是过膝盖的。所以其实这一件如果可以的话，一会儿我们可以展示一下，当做连衣裙来穿。 OK， 就里面不穿内搭，然后帽子也不露出来，直接贴身穿。 哇、wow ！ 或者你里面只穿一个简单的小的贴身的衣物就可以了。 要在直播间现场换衣服吗？ 并不会。 那可能会被封。 会被封号。 这是第二件， 这是一件复古款，这一件一会儿泽华也可以来展示一下，因为这件的 size 并不挑男女。 OK， 嗯， 这个款式的话也是毕加最经典的一款了， 对， 之一，还不算是毕加最经典的那种风衣类型， 是毕加去年专门出的一季的单品，它是偏复古系列的， 嗯， 然后接下来我展示这一件呢，也不是传统的款式，它这件其实是 vintage 的。那个款式，然后 这很像部队的那种感觉。 对，它的这个米色从镜头上看就已经能够显而易见的看出跟刚才两件的米色会偏深一些， 是 它其实有一些些橄榄绿的元素在，但并不偏绿，它偏黄。这件是一个中袖的，然后袖口带这种封边的这种扣的中袖的这样的外套，其实这件它不适合当外套，更适合当一件单纯的衣服来穿， 帅气的那种。 对，而且还有一些可爱风，因为它的剪裁整个是有一点点娃娃裙摆的那种状态。 哦，它长度不是很长。 对， 这个长度我觉得在男生的风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男生通常会把它当外套来穿，但是如果女生呢？你看，其实当外套也没有问题，但当外套会觉得有点普通。 这个你穿身上就有Yo man hey what's up 那种感觉， 因为它背后有一些刺绣在嘛。然后其实这件衣服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展示一下，它当做一件单纯的衣服来穿是很好的。 现在不是在单纯你说没有裤子的那种是吧？ 对， 它就完整 就直接当一个小短裙来穿就可以了，然后也不需要系腰带，因为它长度是有限的，如果你再系腰带衣服就会被收上去，所以这个其实当一个小小的廓形直筒的连衣裙来穿就好了。我这边为什么显得这边这么宽阔，是因为我把袖子撸进去了。 不是因为它这个胳膊那个位置本来就长那个样子。 不，如果没有那些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这个这样穿法其实很普通。哎， 就这件外套这件风衣其实更适合当连衣裙来穿。就这种中袖的这种风衣的材质，我个人是觉得它的实穿性不是很高，但是它的单品的作为单品的存在价值会更高一些。 OK， 你看这件衣服我特别喜欢它里面这个缝边的小碎花的缝边，它跟普通的风衣很不一样，就是你在脱下的时候就会让人看出你在穿选择风衣的同时你有一颗少女心。 我觉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反过来穿。哎， 反穿吗？ 对， 反穿的话领子就不对啦，然后也会有标签在里头，不行，这有肩章，这有肩章，要帮他反穿。 好的，这是袁一带来的三件，还有吗？ 有。 哇，你的风衣真的很多。哎， 接下来有两件特殊材质的，我们刚才讲到了特殊材质， 这是 PVC 材质吧？哎，不是，这是那个， 这种都不知都也不是 PU 也不是 PVC， 但是它是那种有一点 PU 的感觉，但是它又是那种，但反正很，这件很实用，就是当雨不是很大的时候，你基本上穿它就够当雨衣了。 你会忍心把当雨衣穿吗？ 没有什么不忍心的，我的命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很多人买完衣服又觉得衣服的命更重要。 就是有那个段子，不是说想要辨别一个女生手里拎的包是真包还是假包，只要看下雨的时候她会不会把包顶在头上跑吗？ 哎， 我就是那种不管什么样不管多少钱的包都一定会顶在头上跑啊。 那可能都是假的吧。好，说这件风衣。 对对对，这件风衣的款式是那种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学院风。它是那种牛角扣的款式。但是其实这种牛角扣大家也知道，可敞开穿也可扣上口穿。所以其实实用度是很高的，但是这样的衣服里面其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再穿一个帽衫了，因为这样领子那个部分就会非常的厚重，很堆叠。 这个风衣有那种咱们小的时候那种大的雨衣外套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它的腰部自带一个这样的 啊，后面有 腰封 的。 对，其实它是缝上的这样的一个腰封，所以视觉上面并不会整体像雨衣，而是一个风衣的存在。这件衣服其实一会儿泽华也可以尝试一下，男生也完全可以穿这种学院风的衣服。 是，这个是不挑男女的。 对，这是一件非常扛风， 看起来 非常扛雨扛燥的一个材质的衣服。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展示我个人最推荐的 PVC 材质当中透明 PVC 的一件风衣了。但是呢，我必须要吐槽一点的是，那件风衣我当时在今年四月份买了，然后去哥伦比亚穿了一回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 嗯， 因为到后来就天热了嘛。 嗯， 于是我就把那件 PVC 叠好了以后放在了柜子里， 嗯， 并没有放在空气下暴露在就是完全的室外。结果等我昨天把它翻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它莫名其妙的神秘的从透明变成了磨砂质地， 换了一个颜色， 完全变成一件新衣服。 那不是一种惊喜吗？来，我们看一下，哦，还真的是， 完全就雾化了。就这件衣服是我花299在高阶品牌上买的，我当时觉得说反正就是一件雨衣嘛，然后事实证明 现在看起来真的就是一件雨衣了， 真的就是一件雨衣，完全雾化了，非常可怕。但其实当它是透明的时候，其实穿搭起来效果还是很好的。这种透明的风衣或者是雨衣很适合你里面穿一些颜色鲜亮的衣服。 那你今天这身搭应该很合适， 就完全合适。 嗯， 自带滤镜，把你里面的衣服就， 哎，对， 其实它现在雾面了以后，你还是可以继续穿，只不过你 会有一种磨砂材质感觉。 对对对，反而有一种自带滤镜和梦幻效果的感觉。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直接在这个 PVC 透明 PVC 的里面叠穿一件真正的风衣，然后再加上它的话，会是一什么样的效果？ 那很实用啊，299就可以穿出很大牌的感觉。 我们可以一会儿试一下，这是 PVC。然后接下来我要来翻泽华的款式了。 我们要不要先稍事休息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哎，也可以，也可以再给大家翻一下。 我可以再展示一下。 对，再展示一件。我今天带来的有两件，就是非传统的风衣。 因为 这个是很传统的 比赛。对，我视线所及的就是这件，这件其实就是男生当中的基本款，跟我刚才展示那件米色拼黑色的款其实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你选择了一个很不同的面料，毕加有几季出了这种带一些金属光泽，然后在灯光下会有变色的那种状态的这种金属质感的这种材质。 这个颜色很大胆， 很大胆，它乍一看是那种粉红色， 肉桂色。 OK， 肉桂色。然后你在灯光下你去摇晃它，会泛出那种青色的金属光泽。就很像那种赛车，然后大家去做那种金属漆。 对， 也很像美金，大家看过无双那个电影的话，你发现那个美金那个验假钞那个部分，那个变色漆那个部分。 妈呀，你真的很会形容，很适合做 sales。 但我不知道这个颜色搭配我今天里面穿的红色会不会有点太撞色。 这件我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走在大街上就完全不一样的毕加的感觉，但是买回家以后我就觉得太作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因为它很季度款， 对， 它是那一季度非常主打的一个色系。我今天里面穿了红色有点太接近了， 但还可以。哎， 就是其实这种款式当你里面想要穿的运动风一些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搭这种男生的 size。就如果你的男朋友像泽华这样跟你的身材差别不是很大的话，你其实可以适合穿这种稍微大一点，因为这样肩线的部分就会有富裕，这样就穿出那种垫肩的效果。 你这个让搭配很有一种摆地摊的感觉。 没有，是摆地摊。 十块十块统一十块啊。 主要是因为我里面这个红色太接近了。 OK， 这就其实这种材质完全这种款式男女生都可以穿。 对， 这款其实就跟我那个黑白米色那件是一样的。 是， 对，只不过材质颜色不一样而已。 但是我也亲身经历提示大家，就是买风衣的时候颜色真的是要谨慎考虑一下的。 你这个颜色通常会怎么搭？里面会穿什么？我觉得白和黑都可以吧，就是素一点。 我买回来好几年，基本上只穿出去个三四回吧，完全是闲置的这样一个状态。 为什么？你就是觉得颜色太作吗？ 我会觉得颜色太作，而且很挑你今天的状态。如果你觉得今天自己的状态不错，然后整个人比较漂亮比较好看的话，你穿这样颜色也会显得很精神。 那你今天很适合啊。 如果灰蒙蒙的话就会觉得不好。 好吧，我们还有时间再展示吗？ 没有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了。 好。Dressing up in unsullied candy clothes, special dance with Lucky, Foggy, Creamy Mickey. La la la la, Milky Way up in the sky comes just for them. When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起改变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各位好，我是今天声音非常特别的泽华。 Hello， 我是此时此刻正在表演区等待各位继续跟大家展示风衣穿搭的原因。 漂亮的那个红帽衫没有了， 对，被我脱掉了。然后想展示是刚才说到的这一件，其实是有点娃娃款的那种感觉的这样的中袖的风衣。然后呢，因为我怕麻烦，所以我牛仔裤没有脱。如果你怕冷的呢，穿一个这样的贴身的牛仔裤是 OK 的。如果你不怕冷，其实在这样的季节还可以再斗胆露一下腿，然后你把腿光腿穿，直接穿这件衣服，下面配一个马靴，或者是就短款的靴子，或者这样的袜靴款的，带一些小跟的靴子，其实都是很好看的。 我觉得腿要够漂亮，也可以是那种长靴， 过膝的那种吗？ 对， 我是觉得过膝靴呢，就会显得稍微艳丽一些，就跟这件衣服的本身的可爱气质会有一些些中和感。那如果你想要继续保持这样衣服的可爱和少女感的话，你就可以选这种平底的款式的靴子。 妈呀，这件衣服哪里可爱？ 就是因为你看它的那个款型啊， 它走的不是酷帅干练风吗？ 我觉得很可爱啊，这种，因为它是，你看它这个衣服的侧边是有这种褶皱的，你看。它是有这种褶皱的， 我觉得有种蔡依林的特务 J 的感觉 啊。真的吗？每个人看法真的不一样哎。 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评评理啊、哦、 对， 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哎，我今天这个镜头真好看。 哎，这个真的就是因为这个衣服里面这个侧边的缝边是这种小碎花款，让我觉得很少女心。这件衣服在我眼里，这件衣服就是可爱的代名词。 你很喜欢衣服里面的那些小碎花们， 就是不是小细节，不一定是碎花。 嗯哼， 好，我现在还剩2件泽华带来的风衣没有展示，我想试一下，如果我把这件衣服当内搭， 来穿，然后外面的这个风衣是不是依然可以 hold 住 ？OK， 你这件是不是也可以照 PVC 材质啊？ 哎，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把 PVC 材质的这个风衣当做外套，套到你里面另外一件风衣里。这颜色感觉有点怪， 对，没什么用，我觉得。 对， 像这种就是纯米色的基础款的风衣， 我觉得可以跟我那个粉差不多试一试。 一会儿你可以拿来试，一会儿你展示那件粉的时候就可以拿来试了。 男生这样穿会有点怪吧？ 挑战一下，毕竟你是模特本特。 这一件我会把它归为风衣里。 对，因为它的材质真的，一摸手感就是那种可以扛雨的那种状态。 嗯哼。 这个很特别， 是这款就不太好买了 啊，看得出来。这件女生也可以穿， 女生穿也会很帅气。 对，女生就可以把拉链拉到头，然后底下就可以，我不知道现在里面穿这个衣服效果还好。 哦，你里面是真空是吗？ 对，我里面真空。 哎，这样穿它其实挺好看的。 太多了， 酷酷的。 Too much。 女生最好把拉链拉上，然后里面只要穿一个贴身短 T 恤， 然后底下鞋也是那种把腿露出来的 小短靴就可以了。 对， 对， 而且这个衣服最好一点是前面你可以给它勒得很紧。 对， 不是那个，是下面这个位置，如果你的腰够细的话。 对，这个既可以束腰穿，也可以把它放松了穿。放松了穿就是一个大套的酷酷的这样的衣服，来来来来来，哎，这件我很喜欢。然后如果你把它系上的话，可以把它往上腰线往上提一些，然后给它掖下来。 你此时此刻有一种这种大家听你的声音以后对于你的印象的感觉， 胖胖的吗？ 肉肉的。 因为我里面穿了太多衣服，没关系。 你里面穿的风衣就不要再这样系了。 不是，我只是想帮他展示一下，然后可以把这风衣给 藏起来， 藏起来， 对， 然后这样。是大概意思一下嘛？ 下面可以穿短裙或者是露腿。 对，露腿也可以，穿一个鹌鹑裤就好了。或者你可以穿运动的那个 legging 也可以。 而且这衣服很保暖， 感受到了，好热。 是的， 这很实穿啊！一定要把拉链拉到最头啊，千万不要拉到这儿，要这么敞开。 或者你 干脆拉到这儿，这样也可以，斜肩也可以，露肩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只露一截儿。 哎，男生就不要露斜肩喽。这是这一件属于不太常规的风衣的一种方式。这是袍子， 天哪，这件很带感，感觉穿上它就会成为 伏地魔。 对，就感觉有魔性。 哎， 哇，这个很舒服，这个感觉里面可以穿 anything， 就超大牌了吗？ 天哪，这个很好穿，这个我很喜欢，这一定要戴上帽子，这很像华晨宇。哎，华晨宇就会这样唱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被喷死不怪我。 哎，这个很棒哎！这就是当你今天不想说话的时候。 对。 对。 但是你要觉得自己今天很有型的话，也很好搭这件。哦，女生穿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哎！我觉得你穿身上反而有一种性感的那种感觉。 这个其实有点类似咱们刚才讲的那种睡袍款。 是。 很慵懒。 大大的。哇塞，我愿意以五倍的价钱卖给你。 天哪，很好看，可以给我走秀的机会吗？ 好。很帅气哎，这又有那种小时候的哈利波特的那种感觉在。 不要停，我还要继续走一圈 啊。真的呀？好，你要哪种风格的音乐？ 就是酷酷的，就是那种说唱。 我们试着找一找哈。说唱要求很高哎，来试一下这首， 就是 Dragon Pink。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r ass invited. So gonna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我爱上这件衣服太好看了。 你这段真的很真实，女生在试衣间当中碰到人很喜欢衣服以后就是会这样。 对，太喜欢了，这件衣服真的很好，而且材质很舒服，整个很柔软， 对， 就会贴在你的身上，然后可以拥抱你，而且它的长度也刚刚好，是到脚踝上面一些， 是 就会把你最纤细的部分露出来，不会整个被装进套子里。 怎么样， 这件衣服应该属于我，它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十倍价钱卖给你。 一会儿你穿在身上看看，咱们俩 PK 一下，如果你穿的没有我好看的话，你就应该送给我。 来来，大家一起来评理啊！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还剩下最后一件，这一件其实我也把它归为风衣当中的一类。 哎，其实是这件有点像我身上这一件，就属于可爱风 啊。 嗯哼，我不想试， 因为这个品牌就是可爱风嘛。 对, 对, 对, 对， 现在基本上就闲置在衣柜当中了。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种风衣就很挑年纪。 其实我倒是觉得看你平时衣着的风格，如果你平时就是那种休闲风的话，你可以其实继续穿这件衣服。 我最近突然发现我妈妈穿这件风衣很好看， 就有这种返老还童的感觉，是吗？好，那我的展示就到这里结束，然后接下来换泽华好不好？ 好啊。 嗯，我们刚才几乎带来了常规款男生女生的款式各有一件，接下来有一些非常规款，包括一些特殊材质的。我们想要挑战的是说，同一个款型，只要 size OK 的话，女生穿完，男生在身上穿是不是也依然可以成立？我想先看你穿那件，你说被你闲置的 Paul Frank。 这个背带裤真好看呀！ 你不要老自夸，让我夸你好吗？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男生版的风衣，气场全开版。你看，我觉得你今天这身穿背带裤的时候搭这样的可爱风的这种外套就很好看啊。 而且其实这个风衣也是可以勒那个什么的， 勒 腰部的。对， 我倒是觉得男生不用， 男生不需要勒腰线啊， 男生不需要腰线这个事情，因为你里面穿背带裤就其实是自带腰线的。你看这样穿很好看， 这个我觉得得垮着穿，得稍微往后放。 对，很随意。这件衣服的颜色它是那种就是橄榄绿的颜色，也不太挑，你里面穿这种丹宁色系配上衬衣啊，或者那种白色毛衣什么的都很好看。这件衣服你不要闲置，你可以继续穿。 哎，其实真的是可以。哎， 很减龄的一款风衣， 有一种街头的流浪的感觉在。 那倒没有流浪了，就是街头少年，然后很减龄，就至少比你现在实际年龄要低5岁。 如果我走在街头让大家看到我这样的话，想给我500块钱我也愿意接受哦。 真的没有那种太颓的感觉，反而是那种时尚青少年的感觉。 是，这是一款闲置的一个风衣。其实这种风衣的材质在， 你要拍卖吗？500起拍？ 可以啊，大家现场可以拍卖啊。 1块钱哦，每次拍价1块钱哦。 我想试一下你那个学院风。 哦，可以啊可以啊，被扔在地上的这一件。其实你今天穿的这个背带裤也完全可以搭配这个牛角扣的学院风。这件衣服其实它因为材质本身没有什么，那个就是那个伸张度、扩张度。 我的天呀，太紧了呀！ 对，它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它必须是可丁可卯的号。 我觉得我不尝试了， 因为男生 披着好吧， 骨架太大了。但是男生可以尝试这样的款型号，但是要选择合适的号。就是如果号合适的话，这件衣服你完全可以当风衣穿。 而且很时尚，就你里面穿西服的那种的话，外面配一个这样的话，可以中和一下。 对，然后穿背带裤的话也很合理，很好看啊。我愿意以10倍的价格卖给你。 我不愿意以10倍价格接收它。 你看这个牛角扣的学院风的风衣，其实男生女生都是可以 hold 住的。我接下来要跟你 PK 那件黑袍子啊。 哦，黑袍现场吗？ 对啊，现场 PK 啊，我们一起来，大家给我们打个分啊，看是我穿好看还是他穿好看。这件黑袍子我太喜欢了，泽华先要现场演绎睡衣睡袍风的风衣。哇，你这样很像拳击手，你有见过那拳击比赛上台之前吗？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出拳，左勾拳，你这个拳简直就是弹棉花的感觉。哎，男生真的可以这样像拳击手这么穿，哎，你从背后看就是一个拳击手，哎， 它这个衣服就真的很好穿，而且很好搭。你看里面这种背带裤，它其实是那种很俏皮的感觉。 对， 这样穿起来的话，它可以中和一下。 嗯， 依然是很合适的， 就不会太幼稚。 对， 有那种时尚度在， 而且质感做起来是比较高级的那种。 对，因为黑色这种颜色其实是很考虑质感，很考验质感的。如果你的布料染成了黑色，但是布料本身质感不够好的话，就很容易显廉价。 然后男生的话也是需要打一个平结的，我觉得。 但我不建议男生这样把它系在腰间穿，哎，这样真的很像睡袍，就感觉是你刚刚从浴室里出来 啊，那么性感的感觉吗？也还不错， 就是感觉湿漉漉的。男生更适合敞开穿，真的。嗯， 好，接下来我尝试一下你的那个大扣子的那个风衣。 好，复古的绿扣子，在传统的做工方面，然后拼色出了。哎，你为什么还要穿一件这个？要叠穿吗？ 嗯，这样子就不好了。 这样其实也 OK， 但就是普通。 对， 合理但是普通。 这个还是比较适合运动或者女生那个露腿。 露腿或者 legging 下半身失踪的穿法。我们说的是刚才那件阿迪达斯的风衣，偏运动休闲风一些。接下来泽华尝试的是我刚才试过那件绿扣子的撞色的复古款风衣， 阔毛露出来了， 廓形溜肩的款式。你看男生穿就会比女生撑得起来一些， 但是这个袖子变得短了很多。 你可以不要像我那样卷起来穿，但是我是觉得毕加的风衣还是要卷一层边出来的。 但这个颜色我觉得穿在男生身上更合理。 对对对，女生穿上去 有点无聊。 男性化后背很好看，这件衣服亮点就是前 A 面亮点在于扣子， B 面亮点在于后腰。男生其实真的是可以直接把那个带子就垂在外头， 对， 腰束不用塞到什么口袋里，也不需要在后面系个结。 而且你看这件风衣有一个明显对比，女生直接穿这个颜色有点无聊的， 对， 男生穿就很合理， 对， 很合适。 这个绿扣子很棒，绿扣子就是中和掉了风衣的无聊感。对对对对对对，很好看。 好，全部展示完毕。 我想看你穿你那件自己买完但没怎么穿的那件很作的金属变色面的那件风衣。现在泽华要上身这件难度很高的衣服了。其实还好啊，这件衣服的点就在于它如果不是在阳光下的话，其实金属质感没有那么的明显，它是那种暗搓搓的悄咪咪的在那边展露的那种状态。 你看它属于粉色吧，但它其实也是那种脏脏的挺耐造的粉色。 对对对 对， 有一种那个工厂风的感觉。 就风衣一定要是这种就是很抗造的颜色和材质才行。 但我觉得这样搭也是合理的。 哎，我发现男生如果想要把风衣穿的没有那么板正的话，穿那个背带裤在里面做内搭是很好的选择。女生如果想要中和这种感觉，穿帽衫就很好， 或者是那种阔腿一点像我这样比较宽的牛仔裤。 嗯，对，很好，完美。今天几乎每一款，哎，你这件外面可以去搭那 PVC 去试一下。哦，对对对，最后一个升级版就是把透明的 PVC 穿在常规款的风衣外头来做一个叠穿，看一看最后的效果什么样子的。尤其像这种颜色和面料相对比较葛的风衣，你外面如果加一层透明的 PVC 的话，其实是可以过滤掉一些你觉得太过张扬的那个部分的。 你这个 PVC 材质的质感我是真的不想拥有它。 2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听这个声音 不合理。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外面的那件 PVC 的款式，它如果能够非常好的吻合到里面的款式的话，其实就合理了。外面这一件是大口袋的设计，其实跟里面那种常规款的风衣不太搭。它如果搭配那种格纹但是偏廓形一些的风衣的话，配刚才那个绿扣子啊，对，刚刚试过了不行，就是这样的裁剪裁可能会好一些。 我觉得配黑色可能会好一些。哎， 我觉得主要还是看款型。 但长度必须得一致。 对，一致，或者里面要比外面短，不能里面比外面长。 嗯， 这算是我们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吧，也是给大家一个小的想法。如果你的衣柜里面有这样可以能够叠加在一起的两种不同材质但是款型接近的风衣的话，可以把 PVC 套在 常规款的风衣外头。 是， 嗯，今天也算是给了大家很多的穿搭的方法，怎么样把风衣穿得既气场全开，又不会让人觉得距离感很强。 妈呀，我们跟一开场简直是两个人， 完全不一样啊！你们刚收看了两个小时节目，不停的在换装，含金量很高。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也希望大家在秋冬的交替之际，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 get 到一些小灵感。当然，随着温度逐渐的变冷，也可以按照我们刚刚所教给大家的原则，去选择材质更厚的、厚度更高的、保暖性更高的一些风衣， 是 来做外套。 嗯， 在这个冬天，希望你穿出风度的同时，一定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温度。 天气越来越凉了，一定要注意。 对，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稍后会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天生金发的小哥哥泽华， 拜拜， 再见喽。 I'm convinced from the moment of tasting you.